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8集。杀二。却说另一头，沈东陵正在府里梳妆打扮，今日他打扮得格外素淡，几乎是有些不施脂粉的意味了，穿着一件松香色的百堂长裙，那衣料自然是极好的，不过首饰也都是以简单的玉饰为主。芦花左瞧右瞧就道， 夫人为何今日打扮得这般简单？虽说夫人天生丽质，可出门在外不正是越娇艳越好？ 你懂什么？ 沈东陵端详着镜子中的佳人，她模样生得好，极有万姨娘年轻时候的楚楚风致，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衣裳都被她穿得很有几分娇俏。大约是因为成了亲变成妇人的原因，又添了几分莫名的风韵。府中的下人有时候会背着她说悄悄话，说沈东陵看着就是妾面。大户人家的主母大多都是五官端正大气圆润有福，看着就忠厚的。沈东陵呢，却生得眼睛大，下巴尖，俏丽的如同一只狐狸，就是典型的妾面。王夫人和王老爷对此也是颇有微词，不过王弼喜欢，所以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提了。沈东陵端详了片刻，又将头上的那只玉簪子拔了下来，换上了一只素银的簪子。杏花见状欲言又止，沈东陵说道， 不必想这么多，近日我不是唱主角的，打扮得花哨了反倒夺人风头，我可不干这等糊涂事，要争艳有的是机会，也不差这么一回。 芦花闻言又道， 夫人丽质天成，不必比也是头等的美貌。 沈东陵被说的神情愉悦，不过更令他愉悦的却不是芦花的吹捧，今儿个是要让秦太子对沈庙一见钟情的日子，他不过是个陪衬，他越是显得灰头土脸，越是衬托的沈庙风姿出尘，这桩姻缘才越是顺其自然。不过既然要许多人见证的良缘，自然人越多越好，王弼也是会到的，这样一来才能时时提醒着太子，这桩美事王弼的功劳最大。沈东陵站起身，又瞧了一眼那帖子，帖子的时间是巳时，还早得很，他道， 先去外头和夫君一起吃过饭，吃过饭后去逸凤阁恰恰合适了。 他不知道他这头还在去和王弼吃早饭的时候，黄甫浩却已经出门了。品香的地方设在逸凤阁，逸凤阁是定京城一处郊外山城的亭台，那里曾是先皇帝为先皇后修缮的取景家处，坐落在逸凤阁下可观幽深峡谷，上可临近青天，富贵人家有颇讲究风雅的人往往喜欢在逸凤阁品香，一炷香燃起来，微风吹过直捣青天，让人心生辽阔之感。虽然如今已是冬日，不过恰好下面峡谷银装素裹，竹雪论香，更是别有一趣。黄甫浩瞧着那做得颇为精美的帖子，沈然一笑，在这样美丽的地方而对臣子的女儿一见钟情，听着倒是不错，不过只是白白便宜了旁人，他绑着做戏而已。黄甫浩的侍卫赶来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黄甫浩这才皱了皱眉，抬脚往府门口走去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帖子送来上头非要在辰时到达逸凤阁，实在是有些太早了，还非得要他起了个大早。只是做戏要做全套，黄甫浩心中再如何不满也只得这样应了。 翼凤阁本就在郊外，离定京城的城里有些距离，几乎是天刚刚亮就要出发，而到了郊外后还有好一段山路。幸亏有富贵人家特意修上了一条专供马车行驶的车道，否则还要难走得多。尽管如此，等到了翼凤阁后也需要好一阵子。黄甫浩让自己的侍卫留在半山腰，自己独自往前走去。倒不是旁的，只是那帖子里特意吩咐过，让他不要带侍卫过去。侍卫越多，这桩姻缘反倒越是不自然。况且太子会早些到，和黄甫浩有要事相商，人多了未免不方便。黄甫浩一点也不怕出什么意外，一来嘛，这地方肯定会被太子安插的有别的侍卫，刺客是不必担心的。二来，太子总不至于对他动手吧？这么多人瞧着，他今日出门的时候，秦王府的人也都知道他是来赴太子的约。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太子也脱不了干系。因此，黄甫浩很坦然地将侍卫留下，自个儿上去了。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，黄甫浩很快就会为自己这个自负的决定付出了悔恨终身的代价。而在黄甫浩从山腰往上走的时候，太子也正带着侍卫从另一条路往翼凤阁走去。他们二人恰好维持在一前一后的距离，差距并不大，却因为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，所以刚刚错开了。两炷香后，黄甫浩到了翼凤阁。翼凤阁的长亭中此刻已经坐了一人，那人见到黄甫浩立刻站起身来，正是太子。黄甫浩有些惊讶，没有料到太子竟然会比他先到，这样一来，那帖子上要求的辰时似乎也没有那么的不可接受了，毕竟对方自己来得更早。他左右看了看，说道， 其他人怎么没来？ 既然是要开始一场一见钟情的戏码，旁的人都没来，这戏要如何开始呢？太子笑了一笑，说道， 不急不急，今日叫你来的这般早，是因为本宫有些话要单独与你说。 黄甫浩觉得有些奇怪，不过也没有多想，他的护卫就在山腰处，要赶也赶得过来。再看太子的侍卫都在身边，不会出什么差错，就问道， 请说。 太子走到黄甫浩身边站住，说道， 黄甫兄难道不奇怪今日本宫为什么要这么早的叫你过来，又为何要黄甫兄的侍卫待在山腰？ 大约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 黄甫浩有些不耐烦与太子打讥讽，两人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要说什么也不必遮掩了。 黄甫兄就不觉得这很像是要杀人灭口吗？ 黄甫浩哈哈大笑起来。 开玩笑可不是你的作风啊。 太子没有回答。黄甫浩转头看他，不由得心中一跳。太子神情平静，没有别的动作，但就是这种平静让黄甫浩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种深深的不安来。他突然觉得脊背冒出了丝丝寒气。可是太子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除非太子能将整个秦王府的下人杀完，否则太子就脱不了干系。而且黄甫浩始终没有想出来太子要杀他的理由。可是他还没有听到答案，就瞧见太子目光微微一闪，黄甫浩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侧身避开，堪堪避开了从后面当胸刺来的一道银色剑光。那是太子的贴身侍卫。黄甫浩又惊又怕，此刻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太子带着侍卫，而他的侍卫却留在了半山腰。黄甫浩想不通太子下杀手的原因是什么， 所以他才会轻而易举地着了道。他怒道， 你要干什么？ 太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抱歉了。 几个侍卫同时朝黄甫浩飞扑过来，黄甫浩绝望之下大声呼道， 傅修言，害本宫，我不会善罢甘休，傅修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